唇边，我听懂未说的话语，在千千万万人之中，只有你心疼我，把我捧在你的手掌里。遇见你之前，我不信缘分这东西。爱上你之后，我才懂得情难自禁。在浮世繁华的背后，只有我看到你，看到你内心的一丝孤寂。也许是我们该遇见了结局，还苦苦执迷。相爱不容易，放手更要勇气。伤过了别人，才伤透自己。多情的人不该相遇，该爱到了深处，又转身离去。如果能选择，愿从未遇见你，至少我的心还属于自己。不信缘分这东西，爱上你之后，我才懂得情难自禁。在浮世繁华的背后，只有我看到你，看到你内心的一丝孤寂。也许是我们该遇见了结局，还苦苦执迷。相爱不容易，放手更要勇气。伤过了别人，才伤透自己。多情的人不该相遇，该爱到了深处。